各位听众晚安，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有事没事来坐坐，周一晚上陪你聊聊天，我是主持人尤。你们会记录就是自己做梦的故事吗？我今天想要记录一个我的故事，但是我其实一直在想我到底要就是要怎么样呈现，就是我现在又再重新讲一次，还是把我当下的录音档直接就是剪接上来。然后经过思考了一下，我觉得直接剪接上来的好像比较可以还原当时的情况。那我现在想要分享的就是我某一天的梦境，好不好？就是我因为我会有记录梦境的习惯，然后我觉得这非常的好玩，大家都可以记录一下。因为有时候我是笑到肚子痛，起来的时候肚子非常痛，但是后来我就录音的时候就发现，干，哪里好笑啊，根本就完全不懂笑点在哪。然后呢，今天我那一天的梦应该是一个蛮感人的梦，但是应该是因为我看了那个爱的迫降，就是有关于北韩的一些事情。反正就是我在集中营，北韩的军官就是大发慈悲的说，你们要跑出去就跑，然后不要跑出去的人就待在就是牢房里，他们就会开放大门，但是你跑的时候他们会从后面就是拿枪射你。我忘记这个应该是出自于一部影片还是什么影集，应该是饥饿游戏之类，饥饿游戏哦，对，好像是饥饿游戏。饥饿游戏就是反正最后他们一群赢家嘛，然后好像要就是冲出去的时候，结果没想到在后面的时候反而是被政府的人杀。我记得啦，我记得没错的话，如果你们有印象这些片段的话，可以跟我说到底是哪一个影片，好不好？那现在就来听一下当时呢我一早起床的时候录的语音，好不好？在你们聆听开始之前呢，必须先提醒你们，那个是我刚睡醒的声音，以及我怎么讲，就是那个是我的另外一面，就是所以会有点恶心。那如果觉得不舒服的人可以直接关掉，好不好？ 昨天梦到男主喝好帅哦，然后还有一个女生，然后我们都被抓进去那个北韩还哪里的劳改营吧，然后他就突然要解放我们，然后就说你们往外跑，然后冲出去就冲出去，然后也可以选择就是不要往外跑，那就待下来继续坐牢。然后呢我就跑，结果那两个人掩护我，然后跑出去， 就是那个军人他们会在后面啪啪啪啪啪，然后就是发射子弹射我们，然后有，所以就是你不是选择待在里面就是死，不然就是你真的有逃脱成功。就后来出来的好像就只有我一个人， 我后来就在外面聊天聊很久，他们就说他们想在牢里先继续进修自己，然后谁不想先出来。然后我就说你们干嘛要这样子，那你们干嘛挨子弹痛，就是就让我自己一个人跑就好，你们就不用被射了啊。然后呢，然后他们就一直笑，然后我的床就是早上起床变超乱，所以我在想昨天的梦境一定超级刺激的感，有过可怕的感觉。然后可是我觉得我第一次有感觉到交朋友有被注意注重跟被付出的感觉，就是我一直内心很缺乏的不安全感的那一块，然后昨天就梦到，我就好感动哦，然后就很心酸也很心疼他们，然后男生笑起来超可爱的，哦，好想哭哦！希望他们有跟着我一起跑出来。 好啦，那很幽默的，就是梦境就是结束了。这一次是走比较温馨的路线啦，好，好。如果下次还有就是可能比较，我记得我之前还梦到很多什么 YouTuber 什么之类的，如果下次有机会的话，我再剪一集 Podcast 跟大家分享好了，好不好？我是尤，我们下周一晚上见，拜拜。